攻读《创世纪》前边《太古史》第一章。在起初，天主创造了天地。大地还是混沌空虚，深渊上还是一团黑暗。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。天主说， 有光， 就有了光。天主见光好，就将光与黑暗分开。天主称光为昼，称黑暗为夜。过了晚上，过了早晨，这是第一天。天主说， 在水与水之间要有穹苍，将水分开。 是，就这样成了。天主造了穹苍，分开了穹苍以下的水和穹苍以上的水。天主称穹苍为天，天主看了认为好。过了晚上，过了早晨，这是第二天。天主说， 天下的水应聚在一处，使旱地出现。 是，就这样成了。天主称旱地为陆地，称水汇合处为海洋。天主看了，认为好。天主说， 地上要生出青草，结种子的蔬菜和各种结果子的树木，在地上的果子内都含有种子。 是，就这样成了。地上就生出了青草，各种结种子的蔬菜和各种结果子的树木，果子内都含有种子。天主看了，认为好。过了晚上，过了早晨，这是第三天。天主说， 在天空中要有光体，以分别昼夜，作为规定时节和年月日的记号，要在天空中放光，照耀大地。 是，就这样成了。天主于是造了两个大光体，较大的控制白天，较小的控制黑夜，并造了星宿。天主将星宿摆列在天空，照耀大地，控制昼夜，分别明与暗。天主看了，认为好。过了晚上，过了早晨，这是第四天。天主说， 水中要繁生蠕动的生物，地面上、天空中要有鸟飞翔。 是，就这样成了。天主于是造了大鱼和水中各种滋生的蠕动生物，以及各种飞鸟。天主看了，认为好，遂降服他们说， 你们要滋生繁殖，充满海洋，飞鸟也要在地上繁殖。 过了晚上，过了早晨，这是第五天。天主说， 地上要生出各种生物，即各种牲畜、爬虫和野兽。 是，就这样成了。天主于是造了各种野兽、各种牲畜和地上所有的各种爬虫。天主看了，认为好。天主说， 让我们照我们的肖像，按我们的模样造人，叫他管理海中的鱼、天空的飞鸟、牲畜、各种野兽、在地上爬行的各种爬虫。 天主于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，就是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，造了一男一女。天 天主降服他们说， 你们要生育繁殖，充满大地，治理大地，管理海中的鱼，天空的飞鸟，各种在地上爬行的生物。 天主又说， 看，全地面上结种子的各种蔬菜，在果内含有种子的各种果树，我都给你们做食物。至于地上的各种野兽，天空中的各种飞鸟，在地上爬行有生魂的各种动物，我把一切青草给他们做食物。 是，就这样成了。天主看了他造的一切，认为样样都很好。过了晚上，过了早晨，这是第六天。